由 叱咤乐坛苏永康、谢安琪、Rubber Band 拉阔热闹乐坛。 2011年第一场嘅拉阔音乐会有佢哋。 大家好啊 ！Hello。 乐迷就超期待嘅，真系未睇过呢个组合啦，同埋有好多幻想，有好多嘅化学作用。究竟 边方面嘅幻想啊？ 边方面嘅？ 你哋可以提供边方面嘅幻想咩？我望住谢安琪又有一个幻想，我望住四个 rubber band 都有四五六七个幻想噶咯，佢哋人多嘛？咁望住阿公咧， 就是竟然系冇幻想。 佢對住你好衝動嘅，佢頭先喺下低講， 已經 skip 咗幻想嗰一 刻。其實我 on air say 咗 sorry 㗎啦，你哋原諒我啦。話說喺嗰日呢一個記者招待會咧，我係整到阿公個頭咧。 哦，簡單啫嘛，四個字，一頭都係。 我亦都期望喺呢一個 live 音樂會之上咧，你哋係有 一頭都係嘅。 你哋會唔會有呢啲 chit chat 位咧？因為其實好聽好笑嘅噃。 邊個講先好嘛？其实我想拉阔啦，我上一次做拉阔1998年。 你又记得㗎？ 真係有98年啦。 嗰只同边个 啊？陈慧娴。 啊。 咁 啊感谢商台邀请啦，今次再返嚟。咁其实我觉得嗰、那个感觉係好新鲜㗎。即係你剛才你讲话成头都系嗰、那个，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一个火花嚟嘅。因为我觉得最大嗰、那个今次我哋讲嗰个主题系实验室啊嘛，即系乜嘢事情都可能发生。咁由 Robert 同埋 K 都系我自己好欣赏嘅新生代嘅一啲 artist， 咁同佢哋合作，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都系一种唔同嘅 feeling 嚟嘅、 嗯， 即系希望可以提升到唔同嘅苏永康嘅升华啦吓，即系咪好系冇可爱嘅说话，即系。我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大家可以嘗試做一啲新啲唔同嘅嘢咁樣。 Rubber Band 咧就曾經同樂迷講過咧，喺開會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阿蘇永康咧就好大貢獻嘅，佢就帶咗個 speaker 嚟嘅， 係啊， 即係其實你係咪離開會之前你已經待定好多嘢？喂，其實我想咁，或者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係咪你主導嘅咧？ 唔係，其實大家都有大家嘅諗法嘅、 嗯， 即係我又見， 即係 speaker 係你公提供咁解嘅啫。 因為人哋而家都用嗰隻電話嚟聽歌啦，我就拎住嗰部機，仲要插個喇叭仔，你話我真係幾 old school 得嘅，係嘛？即 係咁，係咪堅持靚聲啊？ 我習慣係咁嘅，咁、嗯、但因為其實聽到話，譬如話哦，今次嘅主題係好似開宗明義係話，不如唔好唱咁多自己歌咯，不如唱下人哋啲歌咯，咁就我成貨櫃嘢袋住嚟啦， 係啊，八年前嗰啲都喺度嘅， 成貨櫃嘢袋住嚟，咁不如大家 brainstorm 下咩咁，同阿細蘇傾下偈啊，啲傾傾下咁有好多嘢， 係傾下佢就攞支吉他出嚟， 阿K 有佢嘅意見啊，咁阿正佢哋啊，即係 Rubber 佢哋有好多意見，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好玩之處咯，我覺得，即係呢啲就係正正音樂嘅火花交流，你成個 show 大家分斬開三 part 自己唱翻自己歌咁就， 咁你不如開三個小型 show 啦。 就唔係 crossover 啦嘛，已 經係。咁阿 K 咧，對於之前開個會嗰個感覺係點樣呢？ 哇，好開心啊！因為我最印象深刻咧，係阿公話佢自從知道我哋係呢個 line up 之後咧，佢諗咗兩個月啊，為呢一個 show。即系构思咗两个月啦， 你话我几得闲啊？ 唔系啊，我想讲我都系啊，即系我系一早我就同六号话，喂，你知唔知我哋咧有过呢个 show 咁啊，好期待。 跟住六号话，我未知喎。 系啊，唔系我哋大家 讲咗嘅，你咩？ 文说咗，咁啊，但系已经谂定噶啦，我自己暗下底都系好矜持咁咯，都谂咗好长远嘅日子咧，跟住嚟到嘅时候，我好收敛嘅其实。但系我见到即系大家嗰个一头都系嘅 ideas 啦、咁啊好好咯，好感动啊！同埋第一次开会已经好多火花，即系玩嘅而家唔好讲咁多啦，关于玩嘅嘢。但系即系谂出嚟嘅嘢，除咗真系好玩好听之外，真系做得到嘅我哋。咁我呢样好开心咯、 啊。整个团队入面咧就得你一个女生嘅啫，面对呢五个男人咧，其实系咪第一次呢？ 系咯。真系，唔系，其实我又觉得我哋大家都系喺音乐上好讲求好多 details 嘅人嚟嘅，呢样嘢系大家好啱咯，即系当大家讲开某一只歌，大家可能就无端端攞一条嘅 嘢出嚟听，我好中意呢个盒啊，跟住大家一齐听咧，好温馨啊，好中意咯。 即是一个音乐分享会咁样，大家 share 下。 啊，嗰次同阿细祖开会嘅时候，其实好似喺度大家 share 紧啲音乐咁嘅形式咯，好开心。 咁即系喺嚟紧嘅 Live 音乐会入边咧，就系呈现你哋喜欢嘅歌啦。 嗯， 可能是影响你们的歌啦。咁至于去到音乐编排了，大会乐队呢就是 Rubber Band 啦。 耶、yeah! 耶、yeah! 等我对 Rubber Band 也都是我们期待，即、就是我个人期待的一样东西、嗯。因为看完上次他们自己的 show 之后呢，我发现他们的 band 事实上真的非常好。咁我记得上次开会讲过话，喂，可唔可以要求翻你成个 full band？ 系咯， 上一次成个摆位喺翻晒度，连 progression 全部唔该喺翻晒度，咁我觉得天都光晒。 有一个系哥斯达黎加嗰度请翻翻嚟噶嘛，你个 band member， 佢阿陈志系长住香港嘅， 只不过佢祖籍喺嗰度。 阿赵奇啱 就实情住喺土瓜湾， 系啊，大有街，喂，新蒲哥大 有街，爆出嚟添。咁 rubber band 咧就要讲下今次你觉得最实验性嘅其实喺边度咧？ 其实啊，其实我哋虽然系一个乐团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嗰个精神系一直都冇放弃去坚持嘅，就系其实我哋虽然系四个人，咁但系譬如就算唔系今次 live 啦，咁之前都尝试，譬如我哋有多两个好后援嘅吉他手同琴手啦，咁亦都系喺个 caravan 嗰个 tour 度系有好多 percussionist 啊，唱得好听嘅和音啊，跟住亦都有好多吹口嘅人，咁今次更加有两个好唱得嘅人加入咗成个大乐团，但呢个大乐团唔系叫 rubber band 啊，系叫做 KGB， 有 K 啦，有啊，苏永康阿公啦， 咁仲有 rubber band 咁样啦 ，B 啦，咁其实系一个苏联前苏联未解散嘅时候已经成立嘅一队乐队嚟。 系啦，咁五大首歌咧就会整支国旗出嚟噶啦， 系系系，整翻个啲苏俄 logo 啊咁样。 咁因为 B 有支旗嘅，好似 系啊系啊，一镰刀嗰啲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化学作用就我最期待咯，因为其实即系好想有。多一个男声，即系阿公会帮到手，即系系令到个化学作用提升咗，跟住再成日听啲台湾又系，或者其实苏德禄都有个女声噶嘛，咁跟住阿 K 又今次可以，哇，好 fit 啊，咁样可以做到好 colourful 嘅嘢出嚟， 好 full 而家幻想到，即系好似所有嘢都齐集晒喺呢一对 K 咩话 K G B， 阿 K 咧觉得今次最化学性嘅，对于你嚟讲个化学作用喺边度啊？ 最化学性嘅嘢啊？咪就係、是、大家鍾意嘅嘢好闊啊，係啊，即係又真係可以講過諗，即係由兒歌大家一攞咁樣倒出嚟，都即係去到好遠唔同語言，或者同一隻歌講咗四種唔同語言嘅版本都有，或者甚至乎係好耐之前版本到而家最新嘅版本，哇咩版本大家都攞出嚟講，我諗呢個係最大挑戰同埋化學作用之一。 咁我又諗到個頭痛位喎，咁點算咧？即係大家可能鍾意嘅好多好闊，但係都要揀一個統一嘅 arrangement 出嚟演出嚟表演噶嘛，咁點算啊？ 呢個交俾 Rubber Band 呢個好玩嘅地方就係俾佢哋玩。 阿正有咩睇法啊？正。 我其实头痛嘅， 我见到你个样头痛，我先问，就系见到你个样头痛就问你啦。 唔系咁因为阿 K 同阿公都即系音乐知识，我觉得都好丰富，咁所以要达到佢哋嘅要求，其实都有一定难度。 嗯，即系 啱听。 即系之前以为阿 Mark 已经要求高噶啦，但系而家再要面对多两个嘅要求。 唔系，只因我谂我同阿 K 两个都系因为即系对住你哋啊。所以要求就更加高啲、嗯，因為我哋兩個都深信你哋做得到。 係啊，點啊？有冇回應啊 ？Rubber Band， 好驚。 最後啦，公講埋你覺得今次呢一個化學作用，或者你覺得最實驗性嘅一次，你又唱咗咁耐，或者都玩過 live 啦，但係今次對於你嚟講個化學作用喺邊度？ 其實大家將自己嘅專長擺出嚟啦，因為其實我諗啱阿 K 講過呢、這個 show 裏面音樂元素好多。由儿歌到摇滚到爵士到日文歌到 Oldies 乜都有，咁我谂呢个正所谓大集会，但我哋点能够令一个大集会系成为一个个体而系好睇嘅咧？呢一个系大家期待，亦都想做得更加即系完美嘅一件事咯。而家吓下呢个，我谂你。而家坐埋咁啲人都大家有諗緊呢件事點樣可以做 好。那個 run down 真係好難度啊，同埋可以有一千種嘅變化啊，個 run down 係咪 就係咁先大 鑊。係啊，我都覺得好頭痛啊，點算 咧？你睇下，正個頭家就到。 有煙出 整個訪問咧，佢未笑過，我感受到壓力，但係同時間係非常期待啊！好啦，多謝曬咁多位單位，五月二十四號就會為大家 live 闊音樂 ，thank you，thank you， 拜。 不过来自早年的小拉阔阿 K 玩 Beyond 的歌，刚才听到他们三个的化学作用，请留意5月24号有他们三个单位的拉阔音乐。